晚上十点，我是周准，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的节奏当中。经过了周六周日的休息和调整，你的心情、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不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放松，好面对周一这样一个有点雨有点冷的工作生活的日子。当然这一天也快要过去了，时间已经来到了22:05。现在此时此刻你怎么样啊？过得好吗？是否有人爱你？是否有一个你心满意足的工作？是否有一个非常非常投入的事情让你在做？又或者说你是不是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觉得这一天收获不多？我们觉得热闹的城市当中呢，有一种孤单的节奏，这种节奏啊是不由自主萌发出来的。就是有一种人，有一类人啊，在越热闹的时候呢，那种孤独的感觉越迅速的产生，而且有一种自我夹缝当中求呼吸的感觉啊。如果今天晚上你是那种在越热闹的环境当中越发有一种孤独感觉的朋友，嘿嘿，今天我们来聊聊热闹里的孤独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可以试想一下啊，在你啊面对热闹的场景的时候，你想一想，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想象。比如说你来到了一个乐园里，我们就说迪士尼乐园，法国有，中国香港有，中国上海有，日本东京有，很多地方都会有迪士尼。在每一个走进迪士尼之前的朋友呢，都会上面有一个牌子，这里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你现在可以从此放松，走进没有任何烦恼的国度。但是有的朋友去迪士尼的时候反而是一种特别落寞的感觉。就像我想起很多年之前陈佩斯演的一部电影啊，他在坐过山车的时候，以前他是吓得屁滚尿流，当他与恋人分手，事业不好，在过山车上一脸的麻木。这就是巨大的孤独袭来的时候我们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现在倒也好，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去排解，但是那个小小的孤独感，巨大的孤独感却始终围绕着我们。如何去淡化这种孤独感？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来看来听十点大陆机。我看到大轩已经非常非常舒适的躺在自己温暖的小被窝里听我的直播，也看到了送温暖，也看到了很多很多新朋友老朋友，欢迎你们。那今天晚上我也写非常非常的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这些歌曲你听过，哎，我们是一个频率的人，如果你没有听过觉得好听，你可以下载下来放到你的播放器当中，每当想起的时候你会想起这首歌曲，是十点打录机推送给你的。首先来听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非常会唱歌的张学友先生。你有发现吗？那个孤独感有时候是慢慢袭来的，你在努力的抗拒它，但是它一点一点的侵蚀你。你的意志再坚强，你的内心再强大，也会被孤独感一点一点的消磨，最后你投降，陷入到巨大的孤独当中。怎么办呢？那就享受其中吧。 心慢慢的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慢慢，慢慢我被忽略， 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我一直都会觉得一个有经历的歌手或者有一定岁月经历的歌手才能唱这种的歌曲哦，我建议很多的年轻的歌手真的要沉下心来去真的过一种还算孤独的生活，我老觉得很顺利的生活，很写意的生活，很富足的日子是不能够创作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的，虽然这很残酷，但这真的是必经之路。 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被忽略，你和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慢慢的体会一个人的孤独，有时候孤独是自我沉淀的一个过程，要经历过才能体会到陪伴的可贵，所以我们要珍惜身边的那个陪你孤独陪你快乐的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我愿意为你在深夜带去一抹非常舒适的听觉感受，也谢谢各位呢在十点大陆机的舞台当中，收音的电波频率当中，还有视频的链接当中听到看到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我忽然呢就想到2018年1月1号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点点的陌生和期待和兴奋感，那种在夜晚巨大的孤独感在这里得到的巨大的释放，我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还要在乎我自己的发型，在乎我自己的胡子，在乎是否变胖，那些在乎随这个节目都自然而然的来了。刚刚我们的听友群里的宋温暖呢也发了他的一个听歌的一个播放器，我看到了所有的歌曲，也许他就是从这些歌曲当中找到了这种夜的关怀。 谢谢宋温暖，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我也知道在很多的朋友的收听器里头有很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就放到了你们的播放器当中，让这个夜晚变得不孤独。有的朋友说呀，这个上帝借由各种途径使人变得孤独，好让我们可以走向每一个自己。我呢是这样一类人，白天的时候我也会有孤独感，但是这个晚上的这个孤独感跟白天截然不同。白天的孤独感是没有着落的，晚上呢是在一个安静的场所当中，我会想很多很多不同侧面的事情。就像一个容易失眠的人啊，他会想的比较多。有些人是沾枕头就着，比如说上五秒钟还说，哎呦，今天这个卤煮不错哈，那个睡着了。我曾经就跟同事出差的时候呢，还在聊天呢。哦，今天我们去那个景点不错，哎呀，这个小吃也很好。你说呢，准子？我说是啊。那个然后睡着了，他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心非常大的人，特别羡慕。留我独自在这个深夜的空洞当中听了三个小时的 CD， 我才勉强入睡。不管你是一个入睡状态很快的人，还是我想很多的人。都希望深夜的孤独不会让你变得空洞，在这个孤独的寂寞空间里，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值。这个增值是什么呢？你想太多的事情，当然不是仅仅限于想的这个范畴，你还要去做。怎么去做？怎么尽量的把它做好？是每一个人变成更好的人的一个过程和途径。在我们的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歌手、制作人路过我们的金狗 ID 啊。接下来我要放一放这个人他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还记得吗？我个人感觉呢非常的动听，也适合在深夜扩大他的收听感觉。你也可以从这首歌里听到他的唱功以及真诚。我们有请曹玄彬。 我是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云之上留恋托付了风，那是我的念念不忘，你会听到的回声。我了解有些伤口不去碰也疼，我期待你不抗拒其他的可能，有你令我永恒，再不会向天堂投奔，也不向地狱沉沦。还记得吗？我微笑着说过的话。还记得吗？你流着泪的回答。都还代表着我们，你做了我来不及完成的梦，你带着我留下旧东西的余温，想哭的时候背对世界转身。 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们用心过了很多很多的坎儿，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人，最后可以终于在一起。记得再见的时候要给他拥抱，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忽然在听这个片花，一种久违的感觉。我还记得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录音棚里录这些片花，是我心中想象的这个节目的样子，现在正在一一的实现。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敏感有善意有态度的广播者，广播从业者。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呀，这个节目首先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它是一个音频和视频都能听都能看的节目，再一个它是一个好听的深夜节目。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当中，戴着耳机像我一样用心地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放的每一首歌曲，你会感受到这个夜当中有一点亮亮的部分，是我们内心彼此照亮的，一个人照亮一个人，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那就是一大片的烟火，非常的好看。见字如面呢，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环节，你可以真的看到我在节目当中用心写的，我有写过很多很多张字条了，我都放在了一个文件夹里，等我开听友会的时候，我就选择20张，然后呢翻过来大家抽出来，我再给你念一遍，配上好听的音乐，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然后我送给你。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拒绝我说我不希望我不需要， OK 还给我。有时候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彼此真诚的，我不希望做作，我也不希望假面假意，我是真诚的，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的。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曹玄斌啊，叫做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你孤独的时候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吗？我记得我孤独的时候，我真的是喝过酒，弹过琴，我曾经在孤独寂寞的时候疯狂的健身，我2个月，你们猜减到多少斤？哎，这是一个问题，你们猜猜看，你可以告诉我，在花椒的这样一个交流软件当中，你可以告诉我2个月，在剩下的2个月，2008年的2个月，就是7月到8月这2个月，我减到多少斤的体重？哦，我觉得是 fly man 啊！我在孤独的时候喝过酒，我在孤独的时候弹琴呢、啊，我曾经2个音符弹了1个半小时，就是。人在会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势必内心有一点点的过不去的坎儿哈，纠结的部分。但是我现在回想起那些孤独的日子啊，要感谢那些孤独的日子，能让我审视自己，发现自己，也能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嗯，爱体育的风丫头说20斤，不对，再往高了猜。 我觉得一个人要专注做一件事情呢，他那个孤独感会少一点。比如说你疯狂的健身，努力的工作，不停的学习充电，那个孤独感就会被这些时间所填充。但是我请告诉你一下，这个孤独感它是随时随地可以产生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听到了这首歌，以后就会产生孤独感。这首歌叫做旁观者，蔡淳佳。我不希望你当旁观者，跟我来一起互动。 天刚亮，和梦想奔跑在这城市的两端，那早餐和午餐经常变成一起谈心的伙伴，总觉得在身旁有另一个自己，可以自己打量，卸了妆却更在意那眼光，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怕平凡所以才隐藏，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谁能看见那眼角上拒绝于睫毛的长短，那寂寞却总是迫不及待结伴，每当门关上在一旁静静呆坐整个夜晚，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怕平凡所以才隐藏，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 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是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也谢谢你在上半段跟我一起分享音乐。分享难得的心情，不设防的那种。我就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在我30岁之前吧，哎呦，我真是一个什么都跟人讲的人呢，掏心窝的人。随着越来越碰壁，啊，看到眼前都是布满荆棘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收敛，在巨大的孤独感当中，学着慢慢的解脱出来。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档节目呢，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收听收看。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三种呢，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点关注就可以了。第四种就是现在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视频软件啊，每个人都有拍视频的权利啊。然后呢，你可以找到搜索十点大陆机，点关注之后呢，我们节目组每次直播你都会收到这个直播的提醒，不会错过，让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啊。今天我们说热闹的孤独感啊，大家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一首歌，就是那叶子那首歌啊，阿桑的歌曲啊，说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啊，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其实我们会在聚会的时候会发现，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有10个聚会的人啊，其中有一类人就是越热闹的时候，他的内心越孤独啊。唱 KTV 的时候，就像那首歌《K 歌之王》一样，你看陈奕迅拍那个 MV 的角色就是刻画这么一种形象啊。大家都在热闹的唱啊，吃吃喝喝聊天啊，说自己的心情啊，那些八卦新闻。而只有他躲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用心地唱一首不知道对谁说的情歌，其实也是一种很酷的感觉哦。接下来呢，我要给你放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放的歌曲都是大家还比较算是熟悉的领域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音乐剧啊，我觉得音乐剧呢，真是。就是我一开始接触音乐剧的时候就会这种感觉，哎，大家好，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欢迎你光临，这里是歌曲，你要听听看，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歌曲呢是非常的好听，这个名字叫做你现在可以真的打开手机摇一摇，我不说歌名，你们听听看这首歌是到底是哪个歌剧音乐剧的选段，我们有请这首歌曲上场。我很喜欢这个黑管单簧管的前奏哦。

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llyman。To be a better man， 我一直会有这样一个非常执拗的看法。我觉得内心很孤独的人呢，他如果从事艺术的行当呢，会有机会有可能创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当然这不是必须的一个理论啊，当然需要这个人要专注于艺术，苦练基本功，然后有高超的情商，加上天赋异禀，才有可能在孤独的环境当中创造出让人难以忘怀的优秀作品。十点打陆机这个节目开播了5个月，我很少放这个歌手的歌曲，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少有的我觉得很钦佩的人，但是他英年早逝。我再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是蛮复杂的感觉，我老觉得天妒英才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确实事实就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你会想到谁呢？会想到黄家驹？会想到张国荣？会想到他吗？张雨生，我喜欢他长长的头发戴眼镜的样子，简单又有个性，又请他是否真的爱我， 是否真的爱我，别对我沉默，这月色美丽的夜晚你在想什么，是否真的爱我，别对我冷漠，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话尽管对我说，记得曾经编织的梦想，也许你早已遗忘，绚烂的爱情在多年以后也许渐渐变得平淡，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琢磨，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切切地叮咛着我与你长相厮守，渐渐变得平淡，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琢磨，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总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切切地叮咛着我与你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今天晚上跟你聊的是孤独，我在反复想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左思右想，然后呢还在想我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跟我的形象有关系。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还算不错的答案，我还算是一个能够享受孤独的人吧。我曾经巨大的孤独过，深陷在孤独的漩涡当中，没有朋友，真的没有朋友，我也不想联络任何人，甚至亲人我都主动的隔离了一段时间。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反省我自己，想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审美上、意识上，还是对问题的认知上有了偏颇。两个月不算长啊，只有60天的时间，我在健身房、在篮球场、在录音棚、在我的卧室的新房里不断地反省着我自己。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想我要变成更好的人。我也希望你听到这个节目，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当我们辛苦的时候、疲惫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颓废；当我们悲愁的时候、得意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膨胀。别害怕，如果怕了，你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矜持唱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怕了呢？为什么人会怕？是因为太熟悉了，是因为忽然之间又变得陌生了。原本熟悉忽然变得陌生，原本陌生忽然近了一步，都会让你害怕吧。 一场暂时失守的梦关进了窗口，我把自己锁入其中，听风起雨说好不能再让自己被生活折磨，所以一步一停地走，直到心痛了。你的气息让我在飘荡中清醒，请再给 在想那个多年之前的我和我多年身边那个让我怕了的人，我从来没有想他怕没怕，太年轻，有些自私，有些张狂。 草草结束，来不及痛苦，像短暂的暧昧。想深刻，我想你是我。 谢谢矜持走心的演唱，这个名字叫做怕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此刻是几点了呢？我看一下，22:54，我们还有5分钟的会面时间。今天晚上你有感到孤独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很开心。如果是因为有十点打路机陪着你，你感到不孤独，我就更加的欣慰了。我希望你每天晚上活得很有内容，很有意义。不管是学生族，还是上班族，还是进入一个生活状态的中产阶级，不管你是怎样的生命状态，我都希望你快乐安康。刚刚说年少轻狂的时候，从来没有向对方去思考过他是不是感觉到巨大的孤独，对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不是那么的满意，从来没有考虑过，只会一意孤行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So 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于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我们送给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女他。这首歌是由谁来带呢？是黄小琥。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我希望你永远的快乐，有人陪伴，至少孤独的时候想起十点打路机。晚安亲爱的，明晚再见，拜拜。 心写根一越磨越薄，他开始觉得自己需要一点依靠。